第八课，你什么时候上课？小莲说：嘿，小雪，现在几点了？小雪说：现在4:55。那么多书啊，下课回家吧。小莲说：我不回家，下课后只休息30分钟再去打工。如果迟到，老板要骂我一顿。小雪说：那我帮你把书带着陪你去。在哪里打工？远不远？小莲说：谢谢你的帮忙，那里很近，在那边。小雪说：还有5分钟会来得及，你什么时候上课？小莲说：我早上9点到下午4点上课。小雪说：那你什么时候下班？小莲说：我晚上8点下班，上班前快吃完饭，下班后写完作业就睡觉。小雪说：难怪你很累，从早到晚很忙，你上班多长时间了？小莲说：我4月3号开始的，周1到5手忙脚乱。小雪说：辛苦你了，不过下个月我们放假了，可以一起去爬山。